说当一座城市有一个人肯为你默默的付出啊，那里呢一定充满着很多很多的爱哦。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慧。刚才的一首全程热爱送给大家，你感受到我们的热情了吗？没错，爱呢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啊，无分大小，你的一句话、一个拥抱、一丝微笑、一片声音啊，都会让我们感觉到爱的存在。那所以我们也希望每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节奏都能够带给你一种爱的感受。 天地间是谁欢喜悦，万物交汇融化冰寒间的水。苍穹下是谁大千世界遥遥之路。 Now stop Who's controlling the power that's me you heard that就说唱拿出来封杀所有 rapper， 你们有什么资格批判我？向我受打击，为此付出努力，辛苦了，你们这样的做法对我是打击。提高修炼，让自己不断长大。没有实力的话，还是会炸。管你对方有多强大，去哪里我从不会惧怕。像开挂一样，比 Lamborghini 都快啊！天地间是谁欢喜悦？万物交汇。化冰寒间的水。苍穹下是谁大千世界遥遥之路。 Now stop Who's controlling the power that's me you heard that我自己住在冰冷的地带，总有片天地会属于自己。命运是什么到底就像游戏、yep. 一切就掌握在自己手里。有疑问吗？一切都现在不断提升的 rap， 绝对去哪里都不会遇到的失望的 rap。 你不要误会，这首歌不是代言，真正的 swag。 如果你又不爽，那好请你告诉我什么是 best。 大千世界我住在，所有的人全部让开，未来无尽头，我的野心一直会继续，这野心绝对住在大千世界我住在，所有的人全部让开，未来无尽走，我的野心一直会继续，这野心绝对住在你。间是谁唤喜悦，万物交汇融化冰寒间的水。苍穹下是谁大千世界遥遥之路。 中国风与嘻哈的 rap 的激情碰撞，黄子韬亲自作词作曲，让人热血沸腾的一首歌曲，就是刚才的这首《我是大主宰》。没错，世界呢真的很奇妙，但是呢有些东西呢还是保持一些距离会比较好。一旦破坏了那种距离感呢，就有些破坏美的感觉了。其实呢，这让我想到，无论是缘分还是守候，都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是吧？但有的时候呢，努力又不是一定要为了开花结果。人生呢，就好像是有很多交错纵横的线，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只是在我们的心中无法预测，也无法看清。这就是人生和世界的奇妙哦。所以下面这样一首歌，来自 Madonna 带给我们一首歌 Amazing， 来送给你哦。 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感谢你的一直守候。我们说呢，人呢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啊，整天跟这个墙头草一样，别人不嫌烦，你自己都不觉得累吗？是吗？所以呢，要我说，人呢要一个我行我素的个性，有的时候呢一厢情愿才能够避开纷扰，抵挡诱惑，还要呢忍受得住孤独、寂寞还有重复，并怀有一颗偷着乐的心。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来自萧亚轩为电影《心理罪》演唱的一首歌曲《明天的秘密》，也虐心地诉说了我们内心的一种挣扎的感受。我们来听听看吧。 Can you say 不后悔掉眼泪 Why you love 招惹最麻烦的思念只为琢磨一句至理名言别好奇没结局的剧情来不及带走梦的孤寂拥抱失去留下浅浅语气明天的秘密你来过我的眼里就有怎样的道义伤痕谁都不准放弃 不后悔掉眼泪。 Why you love 招惹最麻烦的思念，只为琢磨一句至理名言。 明天的秘密来自 Elva 萧亚轩啊。那么歌曲呢，以悠扬的吉他声作为开端，萧亚轩呢清澈又醇厚的嗓音介入，画面感十足。中间部分呢，将情感推向了高潮，失去爱人的悲痛与自责呼之欲出，将他的歌声呢带出了自己的味道，不舍中透着坚韧啊。所以呢，有人才说，保持战斗力的最高境界就是时刻和自己的假想敌开战。我觉得真的是对的，能够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胜利。所以呢，下面也为你再次送上一首加油歌，来自至上励合带过我们的一战成王，听听看吧。 黑夜在黎明破晓前，等一道光浇面我身边，用战歌当奏乐，召唤着神选的少年。谁站在风暴之前，天生热血把每一战染成诗篇，大声把名字告诉世界。全场怒吼，你听见了吗？ You are hero。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冷空气影响，下午持续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6级左右，傍晚风力减弱到2-3级，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请朋友们及时补水润燥，并加强用火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北风4级转2-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从2014年以来，爱奇艺尖叫之夜每年都会盘点年度高品质的影视作品，回顾一年来戏剧、电影、综艺、音乐等各领域的表现。近日，2019爱奇艺尖叫之夜如期举行。当晚，《延禧攻略》的制片人于正、主演秦岚、聂远、佘诗曼、吴谨言、徐凯等共同来到现场。在戏剧单元，年度大剧《延禧攻略》一举拿下了4个荣誉，并斩获年度剧王的荣誉，成为最大赢家。佘诗曼坦言，自己起初非常担心因为演了坏人而被观众讨厌，但观众反而非常喜爱这个角色，让他十分惊喜。饰演尔晴的演员苏青表示，为了演反派做了很多调研，拍戏前还特意咨询朋友身边是否存在尔晴这类人，演戏时才更加踏实入戏。而首次执导电影的黄渤凭借一出好戏拿下了当晚年度荧幕导演的荣誉。对于下一部作品的计划，他笑言自己还在慢慢找，不要对新人有太多的苛求。刘昊然获封年度银幕人气演员，他透露明年《唐人街探案3》将在日本拍摄，不出意外的话，2020年应该会和观众见面。最后再来关注，昨晚由齐星导演执导、李雪健领衔主演的32集电视剧《北部湾人家》在央视8套黄金强档播出。该剧是县里改革开放40周年、县里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双县里大戏。这部电视剧围绕广西北部湾开放开发大环境展开故事，是一部小切口、大意义的现实题材作品。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目为目，二目为邻，三目为森，四目为双邻，五目。 五目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南四环马家楼桥到科峰桥由东向西，东五环远通桥到环铁桥由南向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翻看从前自己的 QQ 空间呢，看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人的评论，莫名的一阵的心酸呢就涌上心头了啊！这让我们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还有那种单身生活着的时代，以及从前的那些人，还有那些事儿。那时间的车轮呢滚滚向前，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过去。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呢依旧还会要展望明天。所以呢，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信乐团带给我们的《假如》。如果我们对自己足够认真的话，假如还成立吗？好了，能量音乐，我是春晖。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当我们谈论远方的时候，我们是在谈论什么？是流浪还是归乡？是感动还是忧伤？远方沉默不语。不管怎样，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达成共识，远方承载了我们对于所有未知的幻想，所以你想一探究竟，即便到达，它可能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好与闪亮，它的意义就是让这颗活在当下的心始终行走在通往未来的路上。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陈敏《远方》，沉默的远方。 海浪拍打着倔强，剩下一片蔚蓝色的宽广，时常弄丢了想象，忘了来时的路，翻过冬夜留在春天，与整个世界或许只是一次擦肩，唱一首歌，怀念什么？还是期盼着下一个相遇的起点？远方，沉默的远方，一路上为谁感动，为谁忧伤？我听见自由的风啊，带走我所有迷在春天，与整个世界或许只是一次擦肩，唱一首歌，怀念什么？还是期盼着下一个相遇的起点？远方，沉默的远方，为谁感动，为谁忧伤？我听见自由的风浪，带着我一起飞翔。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游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边听歌边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我们说有的时候呢，自己到底在烦恼一些什么呢？那我们希望大家在烦恼的时候呢，能够戴上一副耳机，听上一段音乐，进入到自己的一种音乐领域哈。那你就会发现，好像很多事情都会变得简单了。那音乐呢，的确是一个好东西，它会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鼓励着你。音乐呢，也可以让很多人再次变回曾经的热血青年，背上行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哦。 绽放着悲伤，何时能照亮时空的形状和家乡？若给我光速的翅膀，无穷的力量，能否穿越这伪装？地图上最远的地方，怎么剩我独自流浪？消失的方向，不知不觉，不声不响，如梦一场。脱下心装，无力再抵抗，跌跌撞撞，我遍体鳞伤。我们的距离像光年一样太漫长，青春喧嚣，破碎的坚强，念念不忘平行的时光。我们的疯狂，年轻的倔强，要珍藏。说好要到达的地方，怎么剩我独自流浪？不知不觉，不声不响，昨日如梦一场。地图上消失的方向，我该如何寻访？万水千山，总有分离，总有成长。万水千山，也有欢喜，也有忧伤。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李琦带给我们的《仰望》啊。那李琦醇厚稳重的歌声呢，带出了《熊出没》大电影四部以来的种种经典画面，欢笑激荡泪水，分离而后重聚，短短的3分钟呢，将我们的思绪呢拉回到了与熊相伴的纯真岁月。那不知不觉呢，《熊出没》呢已经成为了一代少年的儿时记忆了。也许这部片子呢，可能我们不会再找出来看了，但是呢，有这样的一首音乐的诞生，相信每个人的眼前还是会有很多从前的画面的，是吧？所以说呢，音乐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不仅是能够让我们内心变得更加美好，而且能够让我们静下心来慢慢的去体会。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战马能量音乐今天为你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何洁的《小永远》。那我想说，以前呢，我们总是会认为坚持会让自己变强大，但是呢，长大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让我们最强大的还是那两个字，叫做是放下。你明白了吗？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拍下了街边小馆特别的装潢，来记录喝着咖啡聊天。 晒太阳，拍下我和你看着夕阳。